国际社会界和南朝鲜各界以及海外同胞热烈称颂白头山朱觉伟人的不朽业绩。匈牙利工人党主席、印度竹地思想策略更生研究会秘书长称颂金正恩元帅，说他是朝鲜军民和世界反帝革命力量的最高司令官，并指出朝鲜的超强硬应对和坚决的反帝革命立场是反美大决战的榜样。塞内加尔的人民报和德国反帝论坛网站等外国新闻媒体纷纷载文指出，最高司令官金正恩以无人可比的军事眼光发扬光大金日成主席和金正日阁下的先进思想和业绩，在尖锐的反美大决战中掌握主动权，连战连胜。南朝鲜的联合通讯社和京乡新闻等主要媒体称颂金正日将军，说他是天才般的统帅，是卓越老练的政治家。政治评论员文武正等南朝鲜各阶层人民和海外同胞强调，敬爱的金正恩元帅光辉地继承两位先别领袖的先军领导，因为有他在，所以主体革命事业的最后胜利一定会到来。